锵锵三人行，今天把咱们这个邱振海老师请来，别弄不好刚放完生日开讲又到锵锵三人行里啊。哎，但是这事儿非你不能聊啊。 怎么了？怎么都可以聊。 不，因为咱这走廊里我数了数，真正去过朝鲜的好像就你了， 而且他 那很多了，老板院长都去 过，有私人的联系，所以 跟金家有私人。 金家到北京看电影啊什么，他就负责。 对，这是未经证实的消息，基本上都是谣传的。对，现在不是有种说法吗？说鄙人是这个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凤凰的非正式代表。所以我说话就尤其要小心。 大家都看摘苹果的时候，人家可是到北京来看电影的 啊。邱振海给他们放是吧？ 咯叽咯叽。 不是，最近朝鲜这个事儿很疑云重重啊。好家伙，最新的新闻，人朝鲜摁不住了。急了，你知道吗？说你们这个韩国媒体、日本媒体啊，这对我们朝鲜国家这个尊严啊，说我们那个领袖金正日，也就说死讯嘛，前一阵儿 对那 个纷纷报道，就说是不是死了，说是都不出来了， 对 啊。然后那个西方媒体讲呢，说是八月份中风了， 哎，对， 是吧？ 而且说的很详细，8月14号到8月22号之间言之灼灼。 但是人这次人朝鲜出来了，把这个很多东西放出来了，说你看还到那个女兵连视察呢啊。但是呢西方媒体又说那个照片呢像是八月份以前拍的。 对， 哎，但是挺奇怪，好像最近的什么大场合啊，金正日确实没出来。 没出来，最著名的就是9月9号他那个六十周年国庆是个大庆啊，按理说是一定要出来，没有出来。没有出来的就很让人生疑，所以呢，后来就西方情报机关，尤其是韩国和美国了，包括日本，就猜说他有可能在8月14号到22号，这个当然无从考证了。 对， 但主要是说他中风。不过金正日呢，应该说他身体健康不是很好呢，我们至少从公开的媒体上外表可以看出来，大腹便便，气色也不太好。 大腹便便为什么不好吗？大腹便便为什么不好吗？ 不是，气色不好。你看他气色不好， 你能看出来？ 哎，而且你看他的反应啊，相对比较迟钝。就是有些转身啊，说话 啊， 这个呢，就至少从我们一个外行的这个公开的这种观察，应该是可以看出来的。当然，这个是不是必然会导致这个中风，这个当然是未经证实了。 正是因为这个重要性啊，所以我就觉得，说到他这个他的这个生命健康的一个信息，好像啊，日本呐、啊、韩国呀、美国，他特别担心的是会带来什么？就假如说 这个是很关键， 是吧？因为早晚也会有这么一天， 对 金正日呢，按理说年纪不大，他41年或者41年12年，因为他这个生卒年份就出生年月现在是有争议的，有的时候是十一年，有的时候是如果说就算他十二年，现在满打满算才66岁，66岁呢，按理说是正当年的时候， 按中国标准还没退呢， 还没退呢， 还有一年呢， 对啊，你看我们两位主要领导人都是42年， 我们是67年， 是不是啊？ 对，六七岁， 对啊，但是从他的健康状况呢，就确实至少从气色上来看，确实不太好。那关键还是你刚才说的。就他这个国家的体制， 对 体制，而且他这个国家体制呢，你说像这样的体制呢，很多国家都有，但是关于世袭制现在是很少的。我数来数去，全世界数不出第二个国 家。但是现在问题是，为什么说就是说，有些国家他怕，就是这个国家万一政局出现什么动荡， 对， 像是说当年这个金日成，他是让这个金正日接班啊，是做了很长时间铺垫工作的。就呼之欲出了， 对， 那么好像就顺利过渡， 对。 但是似乎金正日对他的这个以后的接班人，并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 现在就没有啊，因为现在外界都在传啊，我们强调是未经证实的西方媒体的，说他有三个儿子，两个女人，郑南、郑泽、郑云，哎，郑南嘛，就是现在四川传的很多了， 出现在澳门， 哎，对对对，这是一个。据说呢，就他父亲对他已经不是很信任了，然后就是 为什么不信任？ 郑泽，因为他有一个据说啊，有一个假护照事件嘛。用一个假护照、假名，然后、 在日本被扣了， 在日本被扣了，哎，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事儿，然后还有一个叫金正泽，另外一个叫金正云，但这两个呢，就是金正云是最年轻的，最年轻，今年据说才20多岁，但是呢，就是说要栽培这两个里面的哪一个呢，现在一直没定下来，但是呢，你从，就是现在看起来，就是也是确实这样的，就是他没有一个人已经到了一个权力比较顶峰的这么一个位置上，让全国人民能够相信啊 ，OK， 你就是我们后面的一个。 听上去像我们在看历史电视剧啊， 是 几个太子立哪一个还没定。对不对？你看后面还有不同的女人， 对，但是这个呢，我们现在还是强调西方媒体的报道吧，因为我觉得他这个国家由于他的相对来说比较封闭，不是很透明，再加上他那种家族世袭制，所以外界对他的消息真的是了解非常少。你就他的老百姓自己，他的干部自己对他们领导人的消息也了解很少。 你不是去过吗？ 我们去过啊。 有对这方面有什么感性印象？ 我告诉你一个事啊，就是我们去年去的时候是四月十几号，正好是太阳节，太阳节是他们那个金正日去世的那天日子。 哎，金正日 啊，不是金日成，金日成 去世的，去世， 好像他去世 啊，是他的，是他诞辰，好像是，哎，好像是的，反正就是四月十五号那天。嗯，然后呢，之前那天呢，就是当时是国际原子能机构和这个六方会谈跟他设定，就是你必须契合的大限的日子。哎，但那天我们到达那里，然后就其实我们是去参观了，参观在他们的陪同底下，但我们的同事就以为我们到那儿好像能够拿到很多一流的这个内幕的消息，结果不断的给我们打电话。但是其实我后来我跟他们讲，我在这里平壤能够拿到的消息还不如你们在香港多，因为在香港你是可以上网啊，你是全世界所有的消息来源，那不管是真是假，反正你的消息是有的。而我们在那儿呢，其实 都是主体性， 而都是那个经过官方筛选的东西。但是呢，就是我觉得你在当地跟他们聊天， 气氛， 你能够感受到气氛，能够感受到他们心态，能够尝试去解答他们为什么会这样。 那你的结论是什么呢？你怎么感觉呢？ 我的结论呢，我觉得这个国家呢，它其实从一个大的框架上说啊，其实我觉得我们中国人也不要五十步笑百步嘛。其实它从某种程度上，我们先说这个金正日啊，他现在不管他的身体健康怎么样，他后来如果说去世以后他会怎么过渡，那种外界对他的这种大墙背后的那种讳莫如深那种猜测，很像1976年毛泽东， 对，30年 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之前，毛泽东不是也是在高墙之红墙里面嘛，通过几个贴身的服务员向外发号施令吗？也是这样的。当时西方对中国未来权力过渡，毛去世以后，几派军方、华国锋、四人帮或者等等，同样也是如此。 也是胡乱猜测， 也是胡乱猜测啊。然后就预料着未来这个几个派别之间一定会产生互动，乃至产生争斗，最后会决出一个胜负。果然， 最后一个月，一张纸条手抖抖的，你办事我放心。对 ，那是后来华国锋才透露出来，但是实际上四人帮被粉碎是一个月之内的事情的，就毛泽东尸骨未寒。所以呢，我觉得现在朝鲜这个情况，当然就完。不一定同日而语啊，但那种相似性有一点相似中国，就它还是一个很封闭的国家，外界对它知之不多，于是就有了很多猜测。他自己里面的人呢，也还怀着对伟大领袖或者亲爱的领袖那种崇敬。那我们先不管这种崇敬是不是合理啊等等，但它是一种客观的现实。 现在都是很虔诚的， 还是很虔诚，至少从内心深处啊什么还是很虔诚。 他们现在普通这个市民上网吗？ 上网很困难，上网非常困难，这个手机也没有。手机，你像我们去的话，就每个外国人必须在海关把手机交掉。 哦。 哎，但是呢，据说今年下半年呢，他国内可能会开通手机，就部分的有限制的允许你用手机，因为他用手机的话，他就害怕你跟外界联系。 奥运他也不能看直播是吧？ 好像据说是这样。哎，他那个电视台呢，就好像只有一个两个，到了晚上10点半、11点钟以后就没有了。但是在大的酒店呢，你可以看到 CNN、BBC， 那是给一些外国人看 英文的。 哎，徐老师对这朝鲜什么感情？ 我的想法是这样啊，现在世界上像朝鲜啊、古巴这样的国家好像比较少，但从人类历史上来看哈，大部分的国家制度就是这样的，太熟悉了， 权力集中， 就是一个掌权的帝王吧、君王吧，他一直到最后。而且呢，你看他君王一定有三个基本条件：第一，臣对他是绝对服从的，没有异议的服从；第二，他的任期是终身的；第三，他生前的最大的问题都是两个，一个是跟外面打仗，一个是决定接班人。你看中国过去的皇帝，只有这两件事让他睡不着，对不对？一个是立谁做太子，另外一个是匈奴打来了什么时候，你从来没见到他是因为老百姓饿死而难过或者而受干扰。所以这个你仔细想想，人类走到什么选举啊，像什么佩林啊这种跑出来啊，那是最近两三百年的事情。2000年我们现在回过你看史记上来写尧舜，他为什么晋舜尧舜这么好呢？就是他能够谈让啊，他能够不把他给儿子而给另外一个人呐、啊。这个在司马迁看来就是最大的美德，这是汉代当时能想到的古代帝王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说，哎，他居然不给他儿子，他给另外一个明显比他儿子好的人了。而他为什么好呢？就是因为你看他的父亲对他不好，他对他父亲很好，等等等等，讲了那么一大番的。所以朝鲜的事情啊，其实我们以为现在觉得好像是个特例，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遍的。 对，其实朝鲜我还是那句话，其实朝鲜我觉得跟我们当年非常相似，除了这个世袭制跟我们当年不相似以外，除了它的国土面积啊，或者它那种制造核武器的那种强硬不相，就它的这种封闭程度，老百姓对领袖的这种虔诚的程度，外界外部世界对它 他的猜测的程度很像。所以我们中国人呢，我觉得有时候也不要五十步笑百步，其实他们的今天就是我们的当年，也许我们的今天就是他们几十年以后。他们也想改革开放，但是关键问题他们不知道怎么改，而且他们跟我们讲，你们当年1978年的时候，你们跟美国跟日本，你们是周围已经没有敌人，就你们基本上在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当中，那所谓啊，我们今天四周都是敌人，我们跟美国还没有停战，旁边还有韩国等等，就是虎视眈眈。就我如果开放的话，我一开放，我还没有出去，人家已经进来，那他小国有一种天然的一种戒备。 这个四周，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再探讨。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邱老师，这个因为我还听说呀，就你讲世袭也不一定，人家朝鲜呢也有它的特殊性。你像现在这个也有人猜测，有的周刊就猜测呢，就是除了这仨儿子之外啊， 对， 也有可能，比如说是军队方面组成一种有点联合性质的这个军政府。 对，这种猜测很多。 都有可能，但是它每一种的组合吧，权力组合形式都可能会带来这个国家的巨变。 对，因为它整个这个国家权力基本上还是为一个人所掌控的嘛。而且之前西方情报机关有一种猜测说金正日其实他对他的朝鲜的军队也不是100%有掌控权。你比如说军方相对比较强硬，包括发射核武器啊，包括这种试射导弹啊，14个小时里面射7次，2个小时射1次啊，对对。 我天哪！ 所有的这些都是军方所为，然后他的外交系统呢，跟他不一定是完全匹配。这个当然我们强调是西方的一种揣疑啊。 14个小时里面射7次啊？ 射7次，所以说 中国足球队厉害多了， 厉害，2个小时射1次嘛，全世界最强的男人。哎，这当然是笑话。 我听说你还跟这个什么？朝鲜朋友说说笑笑，他喝酒呢。 对，我们去朝鲜，其实朝鲜人我觉得很淳朴。其实而且呢，我发现其实我在这边回来以后，我说了一点朝鲜的好话，我们很多朋友们对我很不满，说你怎么啊受了西方教育，说这个说朝鲜好话。我是觉得像这样一个小国家，作为我们中国一个大国，尽量从理解的方面去理解他们。第一呢，我们不要50步笑100步，是吧？第二呢，其实他们，你像我们小时候，朝鲜的发展水平说实在比中国当时要好，比中国文革的时候要好。到今天啊，至少在平壤街头，我看到的，据我所见，据我或者被我被这个看到的，我 据他们想让你所见， 想让我了解的那些东西，哎，但至少就是他的大街上的那种秩序啊， 干干净净的， 还可以。而且呢，就是基本上我们能够接触到的那些陪同我们的人，他们的这种国际化的程度或者一种思想的程度，并不比我们差多少。说实在的，哎，并没有差多。一开始我们以为可能他们思想很封闭，或者这个很，因为人跟人之间也有一个互相了解的过程嘛。到了最后一天，我们临走了，晚上就大家几个人喝红酒，喝到大概晚上3-4点钟吧。但是我们就尽量跟他们聊一些人性共通的东西。比如说大家都很强调民族尊严，我们中国也是这样的嘛，以前。但是民族尊严跟国家开放是不是一定是矛盾的？是不是啊？比如说你跟美国这个西方国家对我们既是强盗又是老师，这两者之间是不是也是必然对立的？就很多只有深层次，大家喝了男人之间喝了酒以后 才能聊的。 哎，当然就是我们那天聊，还有刘芳，还有叶阳，还有我们两个女才子也在一起聊啊。对， 单靠你是不行的。 对，单靠我是不行的。但聊到后来，我们发现其实他们也还是有很多想法。当然，他讲到最后，跟他们领袖有关的他们刹住了，但其实对人类，就刚才那个子东兄说的人类体制的很多思考，就为什么要实行这个体制那个体制，其实他们有很多跟我们差不多的想法。 不说前一阵也想开发什么经济特区啊，什么，对不对啊？ 你像我在朝鲜，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啊，就是我发现这个，我到现在还不知道这是好还是不好的一种现象，就人是那么可以被塑的，人可以那么被 shape 的，可以很塑造的， 塑造的， 他把你塑造成集体华裔的，那就是集体华裔。你看他的阿里郎，十万个人全部整齐华裔，全部一个指令，而且他那个背景板上哗弄出来什么领袖万岁啊，我们一开始以为是电脑合成在翻，全都是小孩， 就这方面 几万个小孩， 人家朝鲜认第二，咱绝不敢认第一， 对， 是吧？ 对， 这而且这是 张艺谋胆子真大， 敢跟朝鲜叫板，是吧？这是格瓦拉的观点嘛，格瓦拉就认为人呢是可以像工业产品一样塑造出来的人，我能把他们都塑造成为社会主义辛勤劳动不要报酬的这样的 人是，哎，人是那么可塑。 对中国人来说，朝鲜现在有两层意义。一层意义呢，是在看朝鲜 中国人才明白过去的这二十年啊，中国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 巨变。 嗯，你想，我们讲这个领袖的终身期，你看就在两代之间，这个几数千年传统就在两代之间被改变了。嗯，还有这个臣对君的绝对服从。嗯，你看这些都是一个制度最核心的东西，就这么二三十年，我们就改变了。所以看到中国的自己的进步，或者说变化，我们不讲进步。第二点，从外交上来讲，有朝鲜啊， 那当然 美国就会求中国啊， 那是一个。 对，你知道这个世界上在某种意义上啊，伊朗这些国家在啊，对美国都是一个牵制。你看在中国外交上， 朝鲜对中国是一个天然的战略屏障嘛。一个战略屏障，但是这个话要反过来说，朝鲜 当然不是我们要的，对不对？ 朝鲜它当然也是一个小国，小国对一个小国来说，说白了，它最好的就是希望在两个大国之间有人 平衡， 平衡。以前冷战时代有一个中国还不够，一定要有一个苏联。朝鲜是社会主义阵营里面唯一跟中苏两个互为敌国的两个老大哥保持友好关系的，其他国家做不到的。 哎， 越南做不到，其他国家做不到，因为 它 是小国嘛，它小国时时刻刻有一种不安全感，美国是它的敌人。中国曾经也是他的什么宗主国之一，是吧？日本还有什么俄罗斯啊，还是什么泰国了，所以他始终生活在这种不安全感当中。再加上你看看他的历史上，朝鲜半岛基本上不是，从来不是朝鲜半岛人自己的，都是外部势力干预的，都是外部势力把它做一个平台来实现他自己的。所以今天也是这样的，今天要朝核六方会谈嘛，为什么不是两方会谈、三方会谈、六方会谈嘛？ 而且现在就有一个特殊的形势下呀、这个美国把它从那个极端国家的、这个、 日本不满意啊 名单里边不是剔除出去了吗？日本马上就害怕了， 对 吧？ 对对对、所以我就想到一个，其实什么呢？其实我们中国和朝鲜有一个很相同的，就是我们过去都是被外国人奴役，我们是弱国。我们要争取独立、民族自由、解放，这是我们小时候的民族自由、解放呢，造成我们在这种时候呢，往往会以一种超强的心态跟西方去抗衡，这当然是对的。那个时候会出现一个领袖般的人物，领导我们民族走向自由解放。如果他做的对的，暂时能解决你的就业问题，暂时能怎么啊，所有的问题能解决的话，老百姓真的是很认他。那再加上他可能有一种宣传，过去我们的毛泽东也是这样的。但是呢，等到一段时间过后， 第二、第三代 强人时代过了。强人时代过了，你就会有一种更加平和的心态来。我们大家都是地球村的嘛，说是在500年前东方是世界的老大嘛，只不过现在我们秩序换了一下而已嘛。那个时候也许你就会以一种更加平和的一种心态来看待西方跟我们到底是什么关系。其实我觉得朝鲜现在隐隐约约已经意识到了，你看苏联没有了，俄罗斯现在太弱，对他来说他现在只能靠中国。从战略层面上来靠，说白了单靠中国对他来说太不安全了，所以他一定要拉另外一个跟中国有潜在竞争对手的国家，那就是美国。所以他发展， 他现在常常跟美国调情，是吧？这个， 他说实在，从外交层面上来说，美国跟朝鲜之间双边谈什么东西，中国不知道，韩国也不知道，韩国都不知道。 这么一个， 他是瞒着中韩的，是瞒着中韩的。这个只有是一个小国家，你要从他的心态去理解。当然，对我们中国来说，对啊， 咱们去一下， 也不怕多角恋，是吧？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既然聊到美国了，这徐老师，你这美国回来的，你得说说了。现在这大选如火如荼啊。 麦凯恩没希望啊。这个两个事情把他弄垮了，一个就是这个经济的这个，他完全拿不出招，所以美国人人心思变了。第二那个佩林啊，佩林现在变成一笑话， 给他丢分了， 哎，丢分了，就极少数极右的人支持他，但是长久来说，现在美国人50%几的人，这是最坚定的一项投票，就是说他这个佩林不具备做美国领袖的资格。 现在这个麦凯恩呢，我看是不是自己也感觉到有点大势已去，都开始说风凉话了。说那奥巴马太心急了吧，说他连那个白宫窗帘的尺寸都量好了吧， 对对，国情咨文都在起草中。 说实在的，我呢倒也是有点过于保守。我觉得奥巴马，当然这美国现在变得很快了，这个美国黑人选举也没多少年，现在一下子接受一个美国黑人总统，你觉得这是美国人的奥巴马这次如果胜的话，是他胜于侥幸，是由于他的对手太弱，或者他过去民主党内这个希拉里没有赢过他，还是真的是美国选民他心里土壤已经成熟了，愿意接受一个黑人总统？ 我觉得黑人的因素在这里边不那么重要，主要是就是他现在美国，因为八年美国的这个政治，就是其实中国也一样，就是说他一种政治到一定的年份， 他总会有一些成绩，但会有一些问题。 嗯， 这个时候就需那个另外一边就会展，就会指出你的问题。 嗯， 因为他还没做，所以他还没出现问题。 嗯， 所以站在后面指责布什是最容易的。而那个 McCain 又拿不出多少的说法，他跟布什有什么不同？ 而且他跟布什脱钩太晚了。 哎，太晚了，而且现在又脱不了，在很大的问题上脱不了。所以，除非今天俄罗斯打到乌克兰了。美国出现国家政的军事危机了，哎，那也许共和党有希望。 但是有时候我觉得美国大选啊，他就跟那个说那台湾大选一样，有时候你真说不清。你说这小布什不一直都骂他吗？ 嗯， 他连任了吗？两届、 嗯， 而且就有的时候会呼声很高，一个人临到投票的时候，咣当一下就变了。这种意外不会 出现吗？这次美国大选不会，这次不会。而且他那个比例差这点，到时候周选出来的比分会差很大。但是你知道，有个原来有个笑话嘛？就台湾那个时候陈水扁做的时候， 嗯， 他警卫就有个笑话，因为他们那个时候都不相信那个吕秀莲嘛， 嗯， 什么他们说要是陈水扁被刺的话哈，他们保卫做的第一件事情把吕秀莲打死。后来他们说麦克恩现在同样的情况， 对， 麦克恩要是中风啊，马上把培林打死。你想老百姓要抱这样的心理的话，他这个 所以选 这老少配啊， 选女人呐、啊、太重要了，这女人 白发红颜呐， 没错，那家伙真是。倾国倾城， 他自己告诉。